尊敬他老人家，称他为灵峰大师。《金刚经》破空论解之曰：“啊，《金刚破空论》是欧益大师造的，以真如，无别处所，可从彼来，生死无别处所。”可从此去，故以有缘则现，譬如水清月现，月时不来，缘尽则隐，譬如水浊月隐，月时不去。此亦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解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如是。真如无别处所，生死也无别处所，在哪里？就在当下了，就在先前了。今天我们这个说法啊，老同修不会反对了，不会有疑问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华严的弟子，又何况我们学过两遍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，大经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诸法实相没有对立的，过去现在未来是对立，没有对立，也就是说没有实现，没有缘尽，也就是说没有空间，所以念头才动，变法界虚空界。为什么？没有距离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人生万法，万法从哪来的？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：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世尊这个说法，在菩萨处胎经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讲的淋漓尽致啊。什么叫当初出生？什么叫当初灭尽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那就是出生。 你看行界有十啊，念念出生，这个一念出生呢，那是物质现象出生。行界有十呢，精神现象出生啊，这佛法叫五蕴呢。念念成形是色出现了。那行界有十呢，是受想行识出现了。虽然出现，佛讲当初灭尽啊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这现象就没有了。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又出现了啊。这一个念头存在多长的时间呢？啊，我们前面同学概略的估计了一下，如果一弹指把这个一秒钟有五次弹指，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出生，多少个灭尽啊？算出来的数字是160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出生跟灭尽，当初出生呢，随处灭尽呢。你说从哪里来的？没有来处啊。你是从哪里去的？没有去处啊。来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确确实实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看破了。佛说这是诸法实相啊。啊，所以佛常常跟我们说，一切法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说是不是虚妄啊？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单位是兆啊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万万为亿，万亿为兆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所以迷生灭了不可得。那这个话怎么讲呢？用不生不灭来说这段事情，大家要知道，如果真的没有生命，说不生不灭毫无意义啊。那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，这是说什么现象呢？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个生灭现象你怎么能掌握到？掌握不到啊。不但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就六根都接触不到，想都没有办法想到。啊，我们想一桩事情起心动念，啊，一秒钟里面就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啊，科学家 发现了，没说出数字。啊，佛是把数字说出来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量子的生命速度非常快速，就它存在，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啊，我们肉眼能看见的，实际上是它的连续相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在荧幕上看到的画面，是连续相。啊，不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它移动太快了。啊，那么电影放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一秒钟24张。现在佛说，我们眼前这个现象。啊，你感官这个世界，一秒钟是1600兆，连续这些幻象啊，不是真的。那我不要连续像，我单单找一个像行不行呢？那一个像就是此地相者。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这就是现象。你找生命找不到啊，它太快了。啊，一秒钟里头，1600兆次的生命。你怎么找法？那是今天科学家看到的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的真相。啊，什么叫物质？物质到底是什么？那真相搞清楚了，原来是意念累积的幻想。这就是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从心想生。啊，科学家证明，意念、心识是物质的基础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这个念头，就不可能有物质现象存在。啊，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的幻想。啊，我们以为它是存在，其实它不存在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的画面、电视的画面，啊，你看那个像都好像存在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快速中在移动。啊，电影的移动，我们知道。细心就看，它还有一点震动。为什么？它一秒钟24次，好像有晃动啊！但是电视看不到晃动啊。电视这个频率的时候，比那个电影放映机那高太多了啊！越快你越感觉不到啊，看不出它是假的。啊，其实它确确实实是假的，啊，包括我们身体，包括我们的思想，全是假的，别以为是真的，啊，外国的哲学家聪明啊，嗯，他不承认身体是自己，什么是我呢？我思故我在，我能够思想的这个是我，身体不是我， 人思想的时候，思想什么？第六意识啊，意识是物质的基础，意识也不存在啊。啊，跟物质现象呢，频率完全相同啊。啊，高频率的振动啊。啊，所以科学家有提出认为整个宇宙像弹琴的弦一样振动啊，弦的定律从这上发生的，这个说法跟佛经上也相应的。佛法讲一念不绝，那一念不绝就是弦的振动，非常微细，非常快速。那这一动产生一个现象，虚幻的现象，佛经的名字叫阿赖耶。阿赖耶能变的，万事万法是所变的，这一变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那实不代表数字，实代表圆满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的变化。啊，跟着你的念头变嘛。啊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。这就是宇宙人生万物的真相。啊，所以云峰大师这个解释用月亮做比喻，有云就行，云聚就阴。啊，他举比喻水清月现，这个现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夜晚看着水面，水清，月亮的影子现在水里面。月亮有没有到水池塘来呢？没有。这叫当初出生。啊，水浑浊，有风浪。这晚上月亮的时候就不会现前了，月亮也没去，没有来去啊，这好懂啊。事实呢，事实确实如此，十法界一真庄严没有再去了。没有来去啊，执着他有来去。迷就迷在这里。那悟的人呢，知道没有来去。不执着来去，这就是我。啊，你的人不晓得事实真相，以为现象是真的， 啊，他执着有来有去。啊，你说我们有来去吗？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玩过电影，啊，我有摄影机、放映机，啊，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发现了，当初出生，当初遇见。啊，电影就是一种教学。我以前用是小型的，啊，这个摄影机一秒钟照24张底片。啊，一卷袋子长度它是4分钟，一卷袋子可以拍4分钟。啊，一个人从远处走来，我们拍摄他。啊，从那边夹地走到异地了，他有没有走动？他没走动。我拍摄的时候他没走动，啊，每一张的影像都是独立的，没走动啊，没走动怎么到这边来了呢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到这里呢又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是不是一个？不是啊。你说哪个是你自己啊？几百张的幻灯片，张张都是自己，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处所，你就是当初出生，当初年轻。摄影机镜头打开，出生了，关起来，你灭尽。啊，在第二次打开你又出生了，关起来你又灭尽了。用摄影机拍照出来，看到你的真相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验的。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未来，过去未来是假的，而当下你捉不住啊！为什么它太快了？当下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当下啊，像我们拍这个电影片一样，我们拍的时候一秒钟24张，他这一秒钟1600兆张，1600兆一秒钟啊，哪一个成员？都是你，没有一样不是你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全是你，真的就像做梦一样啊！在梦中， 梦中所有的境界全是自己。你自己现心里现出来，心性是变嘛，这个道理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讲经当中用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啊。为什么？做梦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，那用这个来比喻非常亲切，你容易懂啊。那变法界虚空界真的就像梦中一样啊。梦中境界哪来的？是你自己意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梦中决定先有你，才有梦境，就跟法界的缘起一个道理。啊，宇宙怎么缘起的？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念不觉，就是波动了，这是阿赖耶的业相。从波动现象里面产生了转向，阿赖耶三细相转向。转向什么？转向就是第七识。波动的现象是阿赖耶识，叫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称它做能量。啊，第七是摩那了，我见、我爱、我吃、我慢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再变现出物质现象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做梦也是这样的呀。啊，也是不觉一个念头。发梦的梦中头一个生活，再就是梦中境界，全是夜时变现的幻想。你在这个里头不知道整个梦是自己的，你梦里面十个人全是你自己先变现的。那为什么你醒来之后全没有了？我醒来他在，他不在了，跟这个大宇宙现象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梦境是个缩小的现象，所以你从这个条件来修复。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梦，一点都不错。你能在这里看透了，你开悟了，你也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历代有些修行人得号叫梦参呢，他就缺了意思。啊，把梦境参透了。你就成佛了，就全明白了。那梦境显示一个什么现象呢？整个现象跟自己一体，整个梦境是自性变现，就是自己。梦里头一切人是自己，一切物是自己，啊，虚空是自己，天地是自己。山河大地是自己，树木花草是自己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。离开自己，没有一法可得。为什么去分自分他呢？有这么多麻烦呢？ 造这么多罪业，啊，梦见显示愚民具足，显示夜夜皆是一真法界的全体。若能其会，其会其实其如，会是体会，就是正德啊，正德一定是清净心现前啊，用清净平等觉就去会了啊，一定要知道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啊，本来是清净平等觉的，我们被污染了，被波动性现象影响了。那波动的现象，前念消灭，后念接着来了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那这个念头能生万法，啊，慧能大师开悟。最后一句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万法从哪来？从念头来的，是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念头啊，念头生念头灭速度很快，我们从弥勒菩萨的报告来推算，根据这个报告来推算，一秒钟有多少个生命？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现象就在眼前，所有一切万物，通通都是在一秒钟1600兆次生命当中出现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的时间有1600兆次生灭纠缠在一起，这个纠缠不是真的纠缠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让我们看到现象啊，看到什么现象？物质现象，起心动念的现象，自然现象，啊，如果不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念头一个一个重复在一起，其实在哪里重复？这些都灭掉了，完全是个假象啊！我们眼睛看花了啊，六根被外面境界欺骗了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你看是假象，听的是假的音声啊，闻的是假的味，这个香，尝的是假味，没有一样不是假的。这一段事情真正难为释迦牟尼佛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能说得出来，释迦佛以前没听人说过啊。我们在佛经里面得到的信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，我们就没法学了，正确的概念很难产生， 为什么？怎么说也说不清。啊，这个是电影的底片。啊，从前老式的电影是动画，这个就是动画。啊，我们在荧光幕上看的电影好像是真的，全假的。怎么全是假的呢？这个底片上的画面每一张不一样，张张不一样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。啊，但是他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时候，一秒钟播放24张，就是24分之1秒。啊，一秒钟啊是24张。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是真的了。啊，某个人出现了，某个事情出现了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把这个底片把它抹黑，只留一张放在放映机里面去放，一看是什么24分之1秒，你看到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是什么？光亮了一下，光里就什么不知道。为什么它太快了？你没看清楚它就消失了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看到有点光。啊，那如果让你看30秒钟，啊，2分之1秒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了，里头有人，啊，里面有山，有树木花草，你看到了，有没有看清楚？没看清楚，还是太快了。如果现在看1秒钟看到了，那是什么人，长得什么样子？啊，这就一秒钟是24张重叠在一起，啊，重叠在一起，是不是真的重叠在？不是真的。那前一张消灭了，后一张来了，它不是消灭的。这个重叠在一起，相上已经没有了。重叠在哪里重呢？我们眼根里的重，印象里的重。啊，印象里面好像哎，一个一个累积的里面，我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啊，外面事实真相呢，完全没有了。所以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啊，外面现象的时候。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生灭的速度是1秒钟1600兆次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从这上得到一个概念。啊，为什么佛说相是虚妄？明白了。相真的是虚妄的，相根本不存在，存在是什么？我们记忆里头，这个东西存在。啊，凡所有相，整个宇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是这个现象。我们一个人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这个身体完全是细胞组成的。全身有多少细胞？ 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概是有60兆个细胞，60兆。细胞是有生命的啊，我们每天从饮食吃下去的，会变成新的细胞。老的细胞死亡了，从我们身体排泄出去了，叫新陈代谢。啊，每一天24小时，我们身体换细胞，要换零件的，细胞是零件的，啊，要换多少个呢？啊，每一天要换7000亿个细胞，不是7000万的，7000亿。那么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不一样了，我里头已经换掉7000亿个细胞了。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人身体全身细胞通通换过，没有一个是新的了。多长时间？7年，一个周期。7年的时候，身体细胞全部说旧的一个都没有了。这身体是什么吗？啊，所以佛经上讲的好啊，相思相续啊，看看你好像哎，跟昨天差不多，其实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啊，这一个终点的我不是上一个终点的我，不是的。全是假的，我身体如是啊，身外之物一切万法也如是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全是假的。那从哪里来的？佛说了，从心想生，那心不想呢？心不想就没有了。什么人心不想啊？化身如来心不相，所以化身如来没有身，也没有山河大地，什么都没有。化身如来像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光，叫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化身，常寂光无处不在，常寂光无时不在，我们肉眼看不到常寂光。为什么我们的心在动，动就看不见，那就好像水一样，那一个湖面，湖水很干净，没有起波浪，这个湖水呀，像镜子一样，把周围的风景通通照在底下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叫照见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湖水怎么样？肮脏，有染污，不清净，又有波浪，所以这个湖水照外面照得乱七八糟的。啊，不是不照也照，照不出真相，全是假象。啊，你看，照这一块是一个相，那一块又是个相。啊，全是假的。我用这个比喻，诸位细细去想这个境界，你慢慢就有个概念。啊，佛说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，我们的心动摇了，啊，起波浪了，不平等，所以对于一切现象都看错了，都想错了。那外面境界不是我们所想的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啊，什么时候看到的才算是真的？阿罗汉以上，阿罗汉不清净心， 他才有波浪，他的心水不染污，比我们看得清楚。一定要当菩萨，那菩萨的心没有波浪，这叫定啊，是定功越深，看的事就越真实，越接近真相。啊，到八地菩萨那个定功跟佛很接近，差不多快要到佛的境界了。啊，看的东西清楚，佛能看见，他能看见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的时候能得到一个概念呢。啊，佛他的智慧德能不是专利，不是只有他有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我们每个众生都有，你有他有我也有，跟如来完全相同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相同，跟阿弥陀佛相同，只是我们现在的心，这个心事业被染污了，啊，在动摇。不平。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制造的，造出一个轮回来了。那西方极乐世界的是真相，那个里头没有生命，一切法都不生不灭。那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，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，无量光，无量寿是你无量的断能，无量光是你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相好，而且什么？它不生不灭，永远年轻。那我们常说，虽然它无量寿，它年年十八，啊，青春永驻，不变。这个世界稀有啊，难得了。大乘教里头，凡是有变化、有生灭的叫家，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永远不变的，这叫真。啊，性空是真的，它不生不灭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有生有灭。啊，但是有生有灭的诸法从哪里来？真空里头变现出来的。真空是自性。啊，它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，不能说它空了。啊，随生的万法呢？法是假的，无有一法可得，啊，所以叫它空。实际上，说空说有，都没有办法说出它的真相，是不得已用的这个名词。啊，对这个名词不能执着，执着就产生错误会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境界没有办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说出来。啊，称为真空，称为妙有，都是不得已假设的名词。啊，万万不能执着。

啊，能够一天保持十个小时的信息，啊，熏习熏陶力量很大了。他要十年不中断，有可能开悟。世人一起贪爱，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，物为实有，而不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啊。啊，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大乘，佛在经论里把这些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虽然不是我们境界，我们听了总还有疑惑，这一点疑惑我们要感谢近代的量子学家，这些科学家啊，他们在研究科学报告当中把他们所发现的一些事实真相啊，给我们做报告，我们看了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啊，确确实实幻梦空话，真的是啊，物为实有。啊，大乘佛教给我们认识自己本来面目，啊，为什么会有我这个观念？这一个观念是设法界一正庄严的根，啊，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我，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错误概念？那这个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相宗的八十讲得清楚啊，啊，第七我呢，执着阿赖耶的一分，误以为是果。啊，阿赖耶好比是我们身体，我们整个身体。啊，莫那呢，是我们的意识。我们的意识在整个身体上是，它是抓了一个细胞，以为这个细胞是它。错了啊，这个整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见分执着相分之一点点，物有什么坚固执着，不肯放下。 这是佛法讲的一念不绝啊，是不是能真的抓到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刹那生灭啊，可是虽是刹那生灭，它这个影响啊，立刻就传到底下有一念，底下一念不是前面这些念，但是他把这个信息传下去了，于是下一念也是主，就产生了一种相似相续相。啊，那一念有没有呢？一念实在讲不存在呀、啊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念时间多长啊？啊，一秒钟里面，1600兆分之1。啊，1600兆的这个细念，才构成一秒钟。1600兆啊！诸位想想，你怎么能得到它？我怎么能抓住它？啊，以前用幻灯片，啊，快速播放，这是电影，这个电影。现在好像现在都用数码了，不用胶卷了。胶卷比较容易觉察到。为什么胶卷1秒钟24张？现在告诉你，1秒钟1600兆张，不能比。啊，电影在荧幕上放映的时候，我们容易感觉到，它是假的，它的确是相似相续相。啊，每一张幻灯片都是独立的，就是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啊，它不是前头的一念，也不是后面的一念，念念都独立。啊，只是这一念不绝。抓住阿赖耶里面相分的一点，都不是全部啊，相分里面的一分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相分里头的一分，像一个细胞一样啊，误以为是自己。那阿赖耶的相分是什么呢？变法界虚空界啊，今天科学所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阿赖耶，都是阿赖耶相分啊。我们只在物质现象抓了一点，精神现象上也抓了一点，因为是自己。错了啊！这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所设的是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！啊，大乘教里头常讲啊，彻法第一缘啊，在这个一切法要把它的根源找到。中国人有一句谚语是：“打破砂锅问到底。”大乘的精神就是这样，这是科学精神，一定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它究竟是什么？啊，我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阿赖耶有4分，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 相分见分啊，莫那只在相分里头抓了一分一点点，见分里头也抓了一点点，啊，把全体疏忽了，忘掉了，不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那叫法身啊。啊，应身是法身的一个细胞而已啊。如果把法身比如做大海，应身只是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啊，怎么能认一滴水是自己，大海不是自己？这一滴水并没有离开大海，这个错误大了，一错到底啊。错误的结果是什么？错误结果产生了幻梦空华，就是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啊，都是幻梦空华了。十法界聪明一点，听了佛的教诲明白了啊，所以他们能够断我修善，还要努力修行，要把自己根找出来啊！六道苦了，六道迷惑不觉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杀盗淫妄。啊，造极重的罪业啊，这些众生没有觉悟啊，没有觉悟他不服啊，他怨气消不了啊，啊，于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但他报复。啊，不觉悟，一世比一世凄惨，一世比一世痛苦，全是假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做噩梦。啊，做梦不知道做梦啊，真是苦啊！啊，遇到恶劣的境界，吓得一身冷汗。醒过来还心有余悸，何苦来呢？啊，不知道无常是什么，无常，所有这些现象啊，无论是物质、精神或是自然现象，都不是存在的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600兆分之1秒。啊，一秒钟里面，他已经生灭1600兆次，这叫无常啊！你怎么能永保啊？占保都保不住， 哪里能谈到永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真常永保有没有？有，那是你的真心，是你的本性。你的真心，你的本性不生不灭，本无动摇啊，它是不动的啊。阿赖耶是什么？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它是波动的现象啊，而且是高频率啊，极高频率的波动现象。佛经称他做阿赖耶啊，阿赖耶称之为藏识啊，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习气。阿赖耶像个仓库啊，像个资料室一样啊，全部都保存在其中啊。你就他不现前啊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你迷的时候，哎，他起作用，他现前，就好像他做梦，梦中境界现前，虽现前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，这叫事实真相。啊，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全明白之后了，菩萨在一切境界里不会起心动念了，那就没事啊。那起心动念才有事，不起心动念没事啊。啊，所以菩萨才真正入般若法门，妙绝了。啊，性相不相妨碍。啊，理事无碍，理是性，事是相，没障碍。理事没有障碍了，事事无碍。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就不碍，起心动念就障碍来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有我了，障碍就出现了。有我怎么样？我爱，我痴，我慢，啊，我那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常是是相似相识啊，这一个错觉会影响底下一个一念，下一念又会影响下一念，哎，它变成不断了。啊，虽然不是一个，它的影响，都要自己，好像接力赛跑一样。我这棒子交给下面去了，下面接着跑。啊，确实不是我自己，他跑了一段，又交下一个，又接下一个，那永远不间断。啊，这就是世间人世世代代。你看，传给第一代，第一代传给第二代，二代传给第三代，啊，世世代代不是一个人的。我们要晓得，明白事实真相。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意念。是不是前一分钟的？不是。 前一分钟不存在的，是不是后一分钟就不是？后一分钟还没来啊！我们讲一分钟太长了，照弥勒菩萨讲应该是一秒钟，一秒钟都太长了。为什么？一秒钟里面生灭次数已经1600兆次，1600兆分之1才叫做当下，那就是。可是说就是了，不晓得已经换了多少。你看我们就是用多长的时间啊，一秒有1600兆。我们如果算一秒的1/10啊，1/10秒，那也160兆。这叫做无常啊，这叫做不能永保啊。啊，不能永保还要想保持它，这是错误观念。这个观念很累呀，是烦恼啊。啊，你对你所爱之物，你想把它保持，你想永远不失掉，你说多累，那它又不是真的，真的能保持可以啊，讲得过去啊，它是假的啊。念念生灭，这个念念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意念啊，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，这里头的一念啊，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无常迅速，不能拥抱啊，生的时候欲生爱，得情什么情痴；死的时候又伤心，又痛苦。世尊在《大乘经》上教导我们：你要把这桩事情看破。啊，看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桩事情的真相看清楚，就叫看破。啊，真相真正明白了，可不可以亲爱？可以，没有贪念。为什么？智慧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没有贪念，你就没有痛苦。这叫真落啊，极乐世界落是这个落啊，没有情执，没有分别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他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那表现的亲爱，亲爱是信的，是自信的本有的，那是真的亲爱啊。弥了之后，这个亲爱里面加上了情执啊，就是加上了四大烦恼， 在情爱里就有我见，有我爱，有我痴，有我慢，再加到这个东西里头，啊，变质了。三谛之后啊，有三观。住家说三观，以天台的三观最普通。啊，下面讲智者大师所说的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空观，观诸法之空地，实在就是观诸法的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。本体是空的，但是这个空不是无，就是空很难懂。这个空里头什么都有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本自具足是真的，但是他没有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叫他做空。是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佛法这个很深的位置啊。他遇到缘呢，能生万法啊，一切法都从他生，他是一切法的本体，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一切法不能离开他。我们在讲经，因为我们用电视用的多，用网络啊，现在用电脑来收看，我把屏幕啊，电视的屏幕、电脑的屏幕，比如说空观啊，这个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啊，但是呢，你要是按照我们这个频道，画面就出现了。这画面出现能生万法。那我不喜欢这个频道，再换个频道啊，这个画面消失，另外一个画面呈现出来。就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屏幕上虽然现象，屏幕上还是没有，它一点染污都没有啊。你把这个频道关掉，它就没有啊。所以关到没有，打开屏幕上还是没有。你要懂这个，懂这个道理啊。你不要认为它真有，那就错了。你就迷了啊！画面有，屏幕上没有。屏幕上没有是空观，画面上有是假观啊。这个比喻就比较好懂多了啊。假观呢，观诸法之假的，就是观一切法的现象。这些现象为什么就是假的？它不是永恒的，它刹那刹那在变。啊，分分秒秒都不一样。啊，你说我们这个身体，静如这个摄影棚，在这个地方两个小时，我这个身体是不是两小时进来的我呢？不是。进来这个我跟现在的我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你要知道这个。那么这个我是什么呢？这个我是前面这个我，相似相续相，不是完全相续的，是相似的啊。 就跟看电影，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一样。电影荧幕上画面速度很慢，你知道啊？我们现实这个速度很快，也没有发觉啊。那这是我的道理，这是从前电影里面的底片啊，幻灯片啊，这个大家都很知道。放在放映机里面啊，打在荧幕上啊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24张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玩这个玩意儿，我自己有一套机器啊，24张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它每一张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4分之1秒，它是连续的，那是动画的连续的。我们以为是真的，我们现成的也是动画了，跟这个很相似的，但是速度比较快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动画一秒钟多少次呢？其实比如说一秒钟多少张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了，一秒钟1600兆，单位是兆，一秒钟是1600兆啊。我们在这里待了2个小时，不知道换了多少个身体了。哪个身体是我啊？没有我啊。你要是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肯定认清楚了，你再也不执着我了，我人我空你就证到了，证到人我空，圣人不是凡夫了，这叫假观啊。啊，真假是一不是二，真跟假分不开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画面跟屏幕分不开。啊，没有屏幕，像不能现形。啊，没有也形象，屏幕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所以它一即是二，二即是一，但是它会两回事情，你不能把它搞清楚。啊，两回事情都搞清楚了，就统一了。啊，中观就是统一了。啊，这个才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看法啊，正确思想，正确看法，你心是清净的啊，你能够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接触得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心里头什么？心里头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境界叫佛境界。这个境界高啊！啊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，烦恼永远没有了，灭掉了。啊，你试试看，一秒钟，这身体这个相已经换了1600兆次，哪一次是你？像我刚才这个底片一样，在底片哪一张是你？啊，那说的是张张都是你，张张都是你，你去体会到这个味道。这时候佛教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真的是深啊，真难懂啊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现在的量子力学家，他证明了这佛讲的这个完全正确。 怀疑就是有心。啊，我们在经教里头，佛给我们讲宇宙的缘起。啊，这个万事万法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啊，这个真的是高等科学了。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一念不觉。啊，自信是觉而不迷。念念不觉就迷了，迷了的时候自信就变成阿赖耶。自信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。那么阿赖耶有三种相：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啊，也是科学家所讲的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就是阿赖耶的三相。啊，科学家说出来了。啊，能量就是业相，阿赖耶的业相，从哪来的？科学家不知道。啊，现在呢，这三种现象。物质现象呢，被科学家揭穿了，彻底明白了。啊，科学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是佛能够见到三七相，完全用电工。啊，没有科学这些数学理论推演，啊，精密仪器去探索，啊，没有搞这个电工，自然见到的。啊，电工到什么程度呢？大乘经常讲八地以上就见到。宇宙的缘起你就看到了。大地是什么样的真空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我们有个模糊的概念，知道华严经上所讲的菩萨五十一个阶级。啊，这个阶级从哪里？定功前身来的。定功越深他地位就越高。啊，越浅他地位就越低。啊，粗心位的定功。就不容易。啊，初心，这是小学一年级，刚刚入佛门，没有证得初心位，那是门外呀，没进门呢，像我们都没进门呢。啊，必须要放下身见、边见。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五种见惑，就是你迷于这五样的事实真相，你完全看错了，这个东西放下，知见就正了。啊，这个才是一年级学生，小学一年级。啊，跟小乘出国平等， 断证的功夫平等，但是智慧比小乘高。啊，断烦恼是相同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身见放下？身不是我。我们现在知道身真的不是我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他有信心。信心还把这个身当作搞成习惯了，那一认真知道神确实不是我啊，怎么知道确实不是我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啊，般若经上这句话说几十遍的。啊，怎么叫虚妄？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帮了我们的忙。啊，他们把最小的物质找到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所有一切相都是业惑相。就是同样物质组合的。啊，我们一般讲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。啊，就变成不同的粒子，不同的夸克，这些东西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不同的细胞。啊，这不同的细胞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不同的器官。啊，你把它找到最原始的是完全相同的。啊，这个最小的东西就是心经上所说的五蕴皆空。啊，五蕴就是指最小的单位物质。啊，它这一个物质里它有五种现象，有色有受有想有行有识。啊，不能分的。啊，这是今天科学家很了不起的发现。啊，证明了佛经上讲的五蕴皆空。啊，阿赖耶只要是跟阿赖耶连上关系的，叫生灭法。它不是不生不灭的，叫生灭法。生灭就叫做无常，万法无常。那无常就不可得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他生灭的时间多久？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他生命的时间很短，短到你没有办法叫他了。啊，他说一弹指，有32亿百千念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命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。啊，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念头相同，这决定找不到。所以它是相似，它不是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续相。啊，根本它就不存在。像我们看电视的画面， 电视的画面是相似相许相。啊，每一个生命都不完全相同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科学用秒做单位。液碳值32亿1000万，啊，一秒钟可以碳50乘5，那就是1600兆次的生命，啊，一秒钟160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所以佛说，你把这个身体当作你自己。完全迷了，完全错了，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啊！啊，身如是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如是。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全都是一秒钟、1600兆次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，没搞清楚啊。看古大师的注解，似懂非懂，讲解呢一样画葫芦。自己对他有怀疑，不怀疑是迷惑，怀疑是觉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真不同。我们看到最近这些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恍然大悟啊，才有这么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接近于事实啊。那我们要怎么学习呢？常作如是观。金刚经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常作如是观。你要常常想，常常这个看法就成就了，你就能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。那什么是我呢？灵性是我，我能够知道事实真相，这个灵性，这个是我。那这些现象不是我啊，那么有这种看法，就是经上讲的佛知佛见，你的看法想法跟佛完全相同，佛知佛见就成佛了。佛的反面，凡夫之见呢？凡夫之见全是错的，没有一样是正确的。所以世间一切法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啊。心是什么样子？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心的样子。心是清净，心是平等，心是觉，那就是真果。啊，阿罗汉证得清净心，菩萨证得平等心，佛证得最后那个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清净心未必平等，有平等心未必觉悟。这个觉悟是完全彻底明了，不再迷惑。啊，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是你自己啊。宗门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你一看《坛经》， 六祖慧能大师说的。啊，慧能大师不是意思，开悟了。为什么开悟？放下。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清净了。放下尘沙无明，就平等了。清净平等达到究竟圆满，就觉悟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。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每一个人都具足的。那不是说佛有菩萨有我没有，不是。我们没有把无明、见思、尘沙烦恼没放下，那个东西是假的，放下真的就现前。啊，真就是清净平等，就永远没有失去，永远没有离开，就是这些东西把它盖住了，障碍住了。啊，这个障碍除掉就现前。啊，佛为什么恭敬一切众生？佛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怎么不恭敬？啊，就是这个障碍没有去掉啊，不能说它不是啊，去掉就是啊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不执着、不分别，从这下手，这叫学佛，这叫功夫。啊，见色闻声，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不要执着它。为什么？假的。你知道它干什么？不是真的。啊，不要去分别它。啊，如果起心动念了，赶快念念。凡所有相，就是虚妄。提醒自己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提醒自己，不再干傻事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傻了，分别执着就更傻了。啊，不要把这个啰里啰嗦的东西障碍自己的清净心。一个人。真正做到不受外头环境影响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所以外面境界对真正修行来说有利没有害。啊，他来考验你，看你动不动念头，你还分不分别，你还执不执着。果然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。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所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还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啊，还有这，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三个都有，那就是凡夫。就六道凡夫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。啊，修行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远离这些境界，找个清净地方修行啊，所以眼不见为净，这是一个初学的方法。功夫得力的他不需要啊，像我们在华严经看到五十三参啊，那些是法身菩萨功夫得力的 啊，他们修禅定怎样修？市场，市场是什么？就是现在的百货公司啊，超级市场啊，在这里什么修禅定？他在那头闲逛、游玩，那是在修禅定，在修什么？不动心。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这是智慧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禅定。这个禅定不是闭着眼睛打坐，不是。啊，华文华严经上看到菩萨修禅定是这么个修法的。啊，他知道啊，所看所听所接触到的啊，全是1600兆分之1秒波动之下产生的幻想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所以身心清净，丝毫不染着。啊，这叫真正的定啊！啊，定久了，豁然大悟，其如佛的境界了，回归自性啊，回归自性就是入佛之境那就不叫菩萨了，叫妙觉如来。啊，善导这一段话，千机万机，恒河沙机，终不可得转女身，这是形容情之的难破啊，烦恼里头最严重的这一关，这一关能破，其他的都不成问题啊，都不难了，最难的是这一关。古今中外都没有办法脱离 啊，那么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一心念佛，将所见所闻通通回归到佛号，这也是个好办法。禅宗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，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。早年李老师教导我们，但是我们没做到。我们要是真正肯做，就不是先前的境界了啊。他教我们把心呢要洗干净啊，脏的东西统统清除掉啊，恶的念头、恶的记忆、善的念头、善的记忆，统统清除掉，恢复清净心。然后呢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用这个心去念佛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忘存在啊。那么再把话讲粗浅一点，天下是不管的，别管他了，只管阿弥陀佛啊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就管阿弥陀佛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阿弥陀佛啊。这众人多也好，是没人也好，都没关系啊。人再多，如同一个人不在，有这种功夫啊啊，外面境界不能干扰我了。外面境界还能干扰，那我们就去用闭关的方法，住山的方法，远离尘世，远离人群，也是办法。方法很多，哪一种方法适合我，我用得很顺利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啊。法门无量无边，无有高下，门门都帮助你成就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能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习气，能帮助我们提升啊，证得菩提大道啊。所以你说我们修定，我们讲读书一门深入，我们去读圣经行不行？行，读古兰经行，那不管你读什么都行，那只要你会，你会这个字妙学了，啊，会就是我会用它来帮助我，把我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当然念佛经有佛的加持力，念圣人的书籍有圣贤的加持力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